两个女仔走埋有啲咩好讲呢？梗係讲情情塔塔啦。BB Rexa 再加埋 Doja Cat。 Jelly, jelly, jelly on a plate. Sunny side up, I got egg on my face. Waist trainer for a tinier waist, but I can't help it if I like the way food tastes. This is me, a woman and dichotomy. 有很多电影就是给小妹妹看的，我们叫做 chick flick， 但是这些歌我觉得给小妹妹听，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 chick song。 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BB Rexa featuring Doja Cat，Baby, I'm jealou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十月二十一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系啊，有波声，有阿强喺度啊。 先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再提提你啦，我哋 I G 嗰度咧，参八十个人就够五百人，就可以睇到我哋幕后花絮阿强点样一口气读晒礼拜一嗰一个街坊嘅一个 credit 咁样样咧。 系啦，咁样，同埋破八百咧，我会逼阿波成讲佢情史噶。 系啊， 曾经深夜嘅时候系咁去睇一个女仔嘅 Facebook account， 到底发生咩事呢？加油啊，大家八八就有得睇啦！ 大家上去 IG 啊，嗰度咧 follow 我哋骚动音乐嘅嗰个 page， 咁你 search S O D U N underscore music， 又或者直接打骚动音乐，应该都揾得到噶啦。 系啊，就系我哋两个啦。 系啊，嗱，今日讲呢一样嘢，其实系寻晚阿琼突然之间 send message 俾我，我见到佢 IG 嘅 story 咧，就话今日发生咗一单好样衰嘅嘢咁，咁我关心下佢啦，拍档啊嘛咁。 嘲笑下我啦，拍档啊嘛。 咁佢就话有一样嘢咧，就留翻今日讲，佢一路都未话俾我听究竟发生咩事。 系一件唉。不过呢个好符合我自己做人嘅嗰啲嘅性格嘅。首先我系介绍咗我自己先，我系一个非常之咁眼浅嘅人。 OK。 同埋咧一喊就收唔到声嘅，即系我唔系人哋氹两氹之后就会收翻啲眼泪。 即系话乖啦咁样 系冇嘅，系只要即系越系俾个舞台我咧，我就越会喊得紧要啦。咁我是寻日去饮，系我一个中学同学嘅一餐嚟嘅咁样啦。咁其实都真系几熟嘅 friend 嚟嘅咁样。咁诶。首先我记错咗时间，我以为八点啦，点知我上咗的士之后，我先发现原来七点半咯。 跟住多得你唔少，好彩你冇嗰啲要做姊妹啊或者嗰啲 咋。真系好惊，如果你话我系做司仪，我真系死俾你睇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去到嗰度咧，发生咗我第一件我觉得好耐嘅事情啦，就系因为太赶时间，我唔记得 check 清楚银包，我系唔够人情噶，系啦。唉，咁呢一 part 都已经 你学人哋嗰啲扫巴曲俾人情咯， 啊，我系啊，我最后都系用咗呢一招，我叫个姊妹攞个手机嚟嚟嚟。嗱，除咗呢一 part 之外，其实第二 part 先系重点。咁咧，因为四人限聚嘅关系啦，我都系首一次去饮嘅时候咧，佢系嗰种四即系四方台。 一边坐一个人，最多唔会超过四个人。 即系攞晒嗰啲麻雀台出嚟啦。 系啦，咁有铺台布嘅，睇落去唔似打牌嘅，都 grand 嘅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发生咗一件，即系呢件事情就系我坐低，咁大家梗系寒暄啦。我嗰张台咧就有我嘅中学老师，我哋都非常之喜欢佢，关系好好一个教中文嘅中学老师。咁、 哦、 我个结婚嘅姊妹都同我讲话，其实你嗰晚嘅任务就系负责令到老师开心嚟开心走啦，咁样。咁、 嗯、 我呢个任务系做得好好嘅。咁只系中间有个小小嘅插曲咧，就系、是、咁你知噶啦，你而家你见到中学老师，无论系三廿年之后定系而家，你同佢倾嘅都一定系中学时候发生嘅好傻嘅事情啦。 想当年啦，你记唔记得当年我系点噶？觉得我而家同以前有冇唔同啊？嗰啲啊。 老师，我嗱，因为我中学嘅时候成绩好好，所以老师对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哇！高材生啊， 唔关成绩好事啦，主要系因为个样真系好易认啦，好易记啦，咁样。咁就开始讲翻以前啲事情啊，以前真系好傻啊，真系好蠢啊，咁样嗰啲啦。咁、啊、然之后，哎呀，阿琼细细个时候对老师已经好有礼貌嘅，即系喺度讲嗰啲啦，咁样。咁讲咗以前嘅一啲事情啊，大家都好开心，好轻松啦。之后咁老师梗系要关心下你依家啦，因为佢系有我 Facebook 同有我 IG 嘅， 所以都知道你而家嘅工作喺电台啊， 系啦， 转身节目佢知唔知啊？ 佢都知嘅。咁、okay. 于是乎佢就问：咁你而家转身节目，阿琼点啊？咁样啦。佢一讲呢一句，我就 feel 到我个情绪同我啲眼泪冲上个头壳顶。但系因为即系人哋大喜日子同埋啱啱坐低 crying in a party 啊，你呢个人真系， 即系我就觉得实在太冇礼貌啦。于是乎就忍，我就要强颜欢笑。你想象我就拉住，即系我 miss 就搭住我只手啦，跟住我就搭翻佢咯。哎呀，辛苦呢啲嘢，个个出嚟都系咁噶啦 ，miss 啊！ 你真系就喊住， 就喊咗， 哇！ 跟住就 你咪 drama queen， 攞咗个新娘嘅焦点。明明咧，佢啱啱咧 march in 嘅时候，大家就听佢支持，点知现场有个女喺度喊，全部人望住佢抢晒 f 以为要抢新郎， 真系多得你唔少啊！ 我都吓亲，即系我面试都吓亲，跟住然之后我就真系揽住佢喺度喊，真系好辛苦啊！之后我面试好似见鬼咁样，不断即系拍我背脊啦，即系诶冇事冇事，好快过去嘅，好快过去嘅。阿琼，因为即系个面试都系一个好优雅嘅女士嚟嘅。 O K， 佢一路跑一路讲啊，阿琼以前就系一个好叻啊，好系唔得，我而家讲有少少 越讲呢啲越喊噶。 系佢就诶， 我、哦、好啊，第三日就喊做节目。 点解要讲呢个 topic？ 唉，救命！咁佢就即系讲话，以前就系一个好坚强嘅女仔嚟嘅。 使唔使播只很坚强俾你啊？ 我本来今日真系谂住拣呢一首，后屘谂谂下都系冇，假假地中文老师都话我中文好，我都系拣第二首咁样。 死啦！你做 show 动 last day 都好似冇乜点喊， 系啊， 同 Eric 嘅时候 last day 都未喊， 真系好。 嚟到呢度第三日就喊啦，开始。 即系佢一路喺度咁讲，我就一路喊得越嚟越紧要啦。咁、 嗯、 其实呢个婚礼即系除咗新娘佢喺度换紧衫之外，其他姊妹都系熟嘅。 系。 咁知道之后呢件事之后都嚟围住我啦。 系。 咁我觉得一张四人台咧就围咗三层嘅人。就 大家保持一啲唔系距离，但系都照安慰，所以会比较大声啲嘅。 好恐怖嗰件事，之后完咗之后我系澄清啦，我又唔想上台，我又唔想影相，我即系停想啲人唔记得我有嚟过音。唉，真系好痛苦。 但系咪因为咧，因为个老师系见证咗你由细到大长大嘛？ 系。 咁当你而家出嚟做嘢之后，见翻佢，佢用一种好亲切嘅一种感觉，好似嗰啲嘢咧，嗰啲说话就中咧。 同埋咧。即系佢系睇咗佢，因为佢应该系见住我，见证我人生算系比较叻嘅时候，即系中学嘅中文嗰阵时，即系感觉上好似好叻咁。 而家都叻， 冇，而家已经唔识字噶啦。但系其实我人生第一个好大落差就系大学嘅时候去读中文啊嘛，去中大读中文啊。你曾经以为你自己中文好叻， 系 你入咗中大读中文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系个文盲嚟噶嘛。 哦， 咁我好记得，其实我人生第一次系应该第几唔知几多次啦 ，sorry 啊，喺佢面前喊咧，就系我大学 year one 嘅时候翻去中学同佢食饭， 系 佢就问，都系一好接近嘅问题。 点啊？近排点啊？读书 冇咁都系要俾心机读书噶啦，咩事？ 你真 系 好 笑，我 觉 得佢有我呢个学生，佢真系崩溃。 佢系教中文噶嘛？佢系，但系咪真系佢影响到你，令到你中意咗中文，然后大学拣中文咧？ 甚至乎佢影响咗我，令我想做老师咯。 哇！ 因为系咯，即系佢嗰个优雅咧，我成日同我中学同学讲，我下一世我系会想做呢种女人嘅。 系， 因为我觉得佢种优雅， 系 呢一世都冇嗰种优雅。最起码佢唔会突然间对住大家好感动啊！ 啊，周老师真系好辛 苦嘅。系啦，咁今日呢一首歌咧，好紧要嘅，真系。 系， 因为咧，我哋影大合照啦嘛，影完嗰张大合照，我就望住嗰张相啦。 我就即刻脑海入边谂起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歌我哋嗰时同 Eric tag 嘅时候咧，我哋觉得佢系属于咧千年老妖嘅主题曲，因为佢首歌就系讲一个人已经一千岁，不生不灭不老，而睇尽人间发生嘅所有事情。 嗯， 而嗰张相当中咧，隔篱啲同学头发少咗啦，肚腩大咗啦，肥咗啦，抱埋 B B 啦，变化无限咁大，但系你发现你中学老师系。冇路道嘅， 咁我想知喺你呢个故事里边个千年老妖系 我嘅中学老师。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爱河，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我也亲身看见，世事如生命，永远兜转不变。曾穿锦衣，华袍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地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世吧？和平原战争过。年华仍似泥沙，难克痛到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早回暖，流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期在不会死，偏不敢爱，因不爱别离。 话你个老师唔会死都啱嘅，系啊，老师呢种精神，春风化雨， 暖透我的心， 作育英才呢种精神系不死嘅， 真系好感动。同埋咧，你喺佢面前咧，系我有种永远唔使大个嘅感觉， 啊、 即系唔使扮我，好知性，好成熟啊，系啊，咁工作上好多挑战，我都好乐意接受噶，咁样，即系我系唔会同佢讲， 做翻个死靓妹咪可以， 系啊，我都会拍晒佢同佢讲，哇，我嗰个老板啊，真系好人啊， 喂，但系咧。得意嘅，即系呢个系你同你中文老师嘅一个经历啦、 嗯。 我有一个老师咧，首先有一个喺个预科改变咗我好多嘅一个，都系中文老师啦。但今日我想讲呢一个咧，反而系我初中嘅时候一个中文老师嚟嘅。咁其实我初中唔知 form one two 系佢教中文，咁、佢教完中文之后，其实我同佢都喺学校里边冇乜即系交流啊、交涉嗰啲噶。其实一路去到毕业咧，都冇乜点样见，翻到去其实探老师都好少会同佢倾偈。个、原因系。我觉得可能佢唔好记得我，即系我会觉得 点会啊？ 咁因为佢教初中啫嘛，咁、我初中系好接嗰啲系啦，嗰啲 即 系 唔 系 好出声嘅嗰啲 系啦，又唔似你读书咁叻啦，系咪先？咁我唔系嗰啲嚟。 有姊妹， 有睇听紧节目。 哦， 大家唔使再讲呢件事啦。好，到翻你个老 师。咁跟住系去到近年做咗电台之后，佢有 send message 俾我，系啦 send。哦，我记得系翻中学再探老师，佢就埋嚟同我讲，就诶、哎，我有个朋友咧系之前你 Give Me Five 嘅 fans 嚟噶，咁样。 哦，想同你攞签名。 而嗰个系私分嘅老师嚟噶，即系。我 Miss 中學 Miss 嘅朋友聽 Give Me Five 呢個朋友都係做老師，而佢係教私分嘅，咁好神奇啦！我覺得呢個關係，咁而佢就啊，佢好中意聽 Give Me Five 乜乜乜咁，所以佢話有陣時咧，我個 friend 都會問下我你即係波神喺節目度講以前中學啲古仔嗰啲係咪真㗎？嗰啲咁樣樣啦，我成日都講嗰句。即系电台佬讲嘢就信一半就算啦， 效果嚟嘅啫，有啲系 系啦， 我寻日都冇喊噶，系 咁，但系就系因为嗰次翻去探老师，即系同佢倾翻偈，交换咗电话，就话之后食饭，咁开始咧就有即系text 啊，send message 咁样有倾偈，咁佢我呢个中学老师教中文嘅咧，咁佢又系好中意讲嘢嘅。咁佢又會成日 send voice message 俾我，我又會 send voice message 俾佢傾偈咧，一段可以係兩分鐘 send 五條出嚟咁樣，嗰啲對話嚟嘅，即係大家都好吹得好 talk 得啊嘛。咁裏面我哋傾嘅嘢好多，例如佢有聽二台嘅節目，會講下佢聽一啲節目嘅一啲佢中意嘅節目啊，主持啊，會問喂，其實咧咪後佢哋係點噶咁樣樣，或者佢會聽 你成日講同事壞話啦。 我冇，我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即係佢會話啊，佢有聽子豪嘅《遊學全世界》咁，我中意聽下有一集嘉賓講工程嗰啲嘢咁，都會有呢啲嘅。因为佢好中意去日本，即系宫城嗰种嚟嘅。佢仲话俾我听，如果你去日本咧，应该去睇边啲嘅城堡啊，嗰啲咁。即系譬如大阪城，佢话其实大阪城咧嗰个已经唔系原址，即系唔系原有嗰个嚟噶啦，已经系重建过，因为以前俾人烧咗啦咁。即系佢会我哋倾好多呢啲偈。咁得意有时咧，佢又会去到夜晚凌晨半夜嘅时候，我哋倾咧系可以，即系大家都得闲，好夜啦已经，即系可以去到凌晨两三点，大家都 send 紧呢个 voice message 嘅。 咁、好 friend 喎、咁同埋真係畢咗業之後先建立起嘅呢個友誼。 係啊，有陣時我哋仲會講好多秘密，例如學校而家係點樣樣啦咁樣。而我哋真係可以傾到凌晨 3 AM 嘅時候嘅。而究竟我哋兩個 voice message 係點呢 ？Hey，yeah，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at's that? 怎么来这雨纠缠故事维持不变但是近日竟心去到新年我们无法逃避这共勉想与你回到最爱当天想回头停留你身成冷笑片，怎么饰演都不够自然。It's 3 A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但你应该知道我情景多尴尬。而家开心开始假得很，我不摊开这张牌。但我感到内疚，恋上别人这样坏。It's 尽量避免伤得太深沉，告别仍然留在你附近。不再有情意对你倾心，不同行，仍然我今日讨厌你的言吻，仿佛太脆弱太敏感。Close tonight, we let it go

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先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渴吗？迷迷蒙蒙的小马，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再别问，悠悠回眸，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听我有 special 的这首深夜告别练习。不要说人死后之后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啊，再生时的天堂都未必实现得到啦。 Dusty Bottle 的这一首叫做 Paradise。 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师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孙晓燕凄凉冇得弹。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边个阵间？ 我哋一齐整噶。首先欢迎我哋今日嘉宾有 Candy 孙孙晓妍， 凄凉冇得弹。 系啊，我哋每一集都会用嘉宾个名咧，砌一句嘢送俾佢噶。咁、我哋好快就谂到你个名字，就谂到孙晓妍凄凉舞。 嗱，我举报，我举报啊，佢谂噶。 哦，系一个我谂嘅，冇得弹嗰个咧就阿琼加落去嘅，因为佢话觉得好似仲差少少嘢喺个尾度啊。 好似未讲完。 于是乎就冇得弹咁样样啦。 好好、啊， 我哋同 Candy 讲个多谢先啦。 系。 系啊，多谢 Candy。 多谢你啊， 咩气啊？ 你知唔知我哋 多谢你咩嘛？ 嗯，多谢我今日嚟啊。 多謝你幫我哋節目整一個 jingle 嘅， 係啊，好好聽啊， 唔使客氣啊，哎，我好榮幸啊，因為呢、這個， 喂，有冇咁講？ 係咁扶 扶戴高帽啊嘛， 好開心。 誒，最中意做呢啲嘢，使乜身光面具啊嘛，佢人係咁戴面具啊，而家佢人。 系咁啊！好多谢你哋邀请咯，真系 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日除咗头先嗰个好中式嘅， 我睇你点形容我整嘅嘢。 我哋系咪个个都系咁中式噶？ 个音乐都系系啊系啊，每一个都系咁噶。 但系每个人有唔同嘅字句。 哦，明啦明啦。 同一时间，我哋都准备咗真系实体嘅手信送俾你嘅。 真系噶。 系啊， 我哋唔系就系得个讲字，讲完就算嘅。 但系其实咧，我又好坦白咁讲，喺佢面前攞呢个有啲惊嘅。 点解？ 因为佢都有练字。 系啊，俾佢睇，送俾你嘅呢个。 嗱，呢个真系送俾你嘅，就即系同埋即系专属你嘅。 嗯。 系啦，就系呢个孙晓妍凄凉冇得弹。 哎呀，好靓哦。 系啊，再加埋我哋两个。个样啊， 系啊， 好有心思， 系啊， 系咪啊？ 系啊，我好感动哦。 我想问你平时有冇练开呢只字噶？ 有啊。 呢一款系叫咩？其实因为呢个咧系我哋嘅监制卡文写， 系啊，所以直到依家为止，其实我哋都唔知系咩字嚟。 牌书咯。 哦， 好靓哦。 点评下？点评下？ 好靓哦，超级靓。 呢两个人嘅样咧？ 直情系即系天作之合啊！ 似唔似结婚礼物啊？ 系咯， 好似婚礼嚟回礼咧，每人送一个咁。 通常有对筷子噶嘛， 攞嚟夹中指啊！ 驱鬼咁样样，系啊！到有朝一日咧，成个乐坛同歌手 I G 都会见到呢个咁，见到我两个咁嘅死样喺度咧，咁啊好啦，咁样。 最紧要系有我哋两个死样。 咁啊，有呢一句说话咧，就系其实一个引子，即系问下 Candy， 因为我都觉得即系有阵时。你人生或者你自己個人嘅 personality 等等咧，都會係俾樂迷了解到你嘅音樂或者你嘅諗法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提咗個字俾你，就係賢妻良母，覺得係啦，即係其實係想知道你自己作為 我係咪賢妻良母， 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唔係咧？ 我諗我都係幾開放嘅母親咯，係啊，但係就會想。佢哋係喺呢個大自然度，即係翻滾嗰啲， 即係帶佢去郊野公園自己玩嗰啲。 我諗到有小朋友就係好似即係放啲動物放佢去出邊碌咁樣， 掉個波過去你自己執啦咁嗰啲。 係啊係啊係啦，唔知呢個係咪演妻良母？ 但你有呢個諗法，你有冇覺得係有一啲影響？可能係你成長環境，你係有或者冇呢一種嘢 trigger 到你？ 我覺得而家好似越嚟越即係變得石屎森林咁樣嘛，即係不嬲都過去咁多年都係嘅，但係好似而家。即係有咗更多嘅科技，即係更多嘅媒體，跟住之後就好似依有時漏咗呢一 part 咁樣咯，即係所以想小朋友即係感細細個就感受多啲咯，同埋我其實我慶幸我係生於即係可能 中学啊，中学先至有电脑啊。 嗯， 好似中系系中学先学用电脑噶嘛、嗯？ 大家可以计翻个时间呢？ 死啦！都探讨到贤妻良母呢个题目咯，仲有啲咩惊咧？ 果然系开放嘅母亲啊！ 咁咯，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咦，其实细个小学嗰啲时间冇电话冇电脑嗰段时间都几低能，但系开心咯。 细个嘅你会即系未有电脑嘅时候，而家僆仔娱乐就系嗰啲啦。你细个系玩咩嗰啲噶？ 所以我好多球类运动我都识识地噶，即系乒乓、羽毛球啊、篮球啊、跑步啊嗰啲都会好中意玩咯、啊。 咁你有冇谂住话，如果有个小朋友，你想佢有啲咩技能系佢一定要有啊？即系而家啲家长可能觉得弹钢琴已经系即系 基本啊咁样。 我谂要识整嘢食俾自己咯， 哦、要整俾你添，整嘢食俾你咁。 因为即系我自己本身中意食嘢，中意煮嘢咁样。 哦， 系啊，同埋、 okay、 我觉得我喺呢度称赞下自己嘅优点先。 啊，你系指唔指一件事啊？ 唔系，即系我因为我咩都食噶，我冇乜。我唔拣音择食， 系咪啊？ 真系 苦瓜 食， 芫茜 食，真系全部都食。 臭豆腐 食，系啊，即系 榴莲 食啊， 内脏 食，全部都食。 得啦， 我唔食嗰啲，佢都食咁啫，都 OK 噶啦。 呢个系好啱做阿妈嘅，因为要食送头送尾嗰啲， 冇错，即系会清晒。所以我如果我第二时见到小朋友即系拣音择食咧，我谂我应该会系好猛憎嗰啲。跟住呢个咁好吃都唔食，跟住最屘可能个 B B 好瘦，跟住 诶等我嚟啦呢啲咁 样，我食晒咁样。 但系退翻一步，其实有冇谂过真系生小朋友？有冇一啲 plan 嘅曾经？ 冇啊，暂时，因为有啲朋友已经成为咗妈咪啦嘛，咁佢哋都会好担心，即系我太放任会唔会？即系去到学校，人哋嗰个唔系咁样教，咁你去到学校又有啲唔同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烦恼咯。所以我系超级尊重同埋佩服所有呢个年代嘅父母咯。 嗯， 系啊，即系呢个世代仲会愿意 take 呢个 responsibility，、 啊、 其实系好 respect 嘅。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 曾经轻松街头漫步，湖边。故事也不少，楼梯、公园、天桥还健在，但是你双手粗糙多了，而我未忘掉紧张的你，曾管束鞭策。还教导沉住气，好好细味观察。时间绝对未会亏待你，同看星月光，年月光影飘远，一齐依稀。时间。像月光吹不散上年纪，放手祝福我，看我高飞。

好啦，时间翻到嚟下昼六点零八分，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Candy， 冇啲默契嘅真系。 薛晓贤凄凉冇得弹，咁我哋咧除咗就真系讲下佢，即系如果佢会成为母亲，觉得自己会一个点样样嘅妈妈之外咧，最紧要就系讲佢嘅新歌面目嘅。咁每一次嘉宾上到嚟咧，都会心里边谂咗呢一只歌其中三个佢觉得即系最想俾人知道嘅特色咁。我同阿琼咧就会各自估嘅，睇下估唔估得中嘅。 你先定我先？ 你先啦、啊，我最中意用你先。你问得我咁，我梗系你先啦、啊。 我出嚟先，我下一次直接叫你出嚟先。因为我系睇 Candy IG 咧， 系 佢有一句嘢好专业得嚟，但系好地。 嗯， 而呢一句嘢就引起咗我嘅兴趣。 系、 嗯、就咩叫做炸啲电吉他嘅 cord 落啲电子 beat 度咧？ 我中意，好有画面啊！ 你即刻谂起系煮嘢食啊，炸天妇罗咁嘅感觉系。 Deep fried 咁样。 冇错，将啲虾就咁摆喺个锅度系啦。所以，但系我都好感受到嗰个 beat 啦。做咩啫？有冇开心啊？ 幻想到嗰只天妇罗。 幻想到啊！ 系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勾起咗我，即系仔细听嗰首歌嘅时候咧，留意嗰个电吉他啦，同埋炸咗落去嗰啲 beat 度嗰个效果。 系系系。OK， 同埋呢一个好似都系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就好想做嘅一只 beat 咁啊。 系冇错冇错。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同你合作嘅人物啦，喺呢一只歌里边，因为佢用呢个名咧，第一下睇以为日本人啦。哇，同日本人咯，有啲新嘢喎，系啦。 同埋佢话咧喺佢 IG 度有写同佢沟通嘅时候，佢话成手都做到啊。 系 啊，呢个日本人识讲广东话。 唔系啊，我以为佢识日文啊，一开始就咁睇文字嘅时候，咁梗系揾下呢个人系边个啦，卡哇亚麻神啦，何生嚟嘅。系啦，我觉得呢、這、一个，我觉得呢一个位系有啲得意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啱啱你可以解释，即系点解佢会用呢一个名啦。但系我就系觉得，即系首先呢度有一个小嘅收个彩蛋喺度，同埋你再揾嘅时候，咁同埋因为佢担任嘅身份即系编曲监制咁，我觉得佢用呢一个名，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样，好似另一个佢嚟同你去玩呢一只歌、 嗯， 所以我估嘅就系呢一个神秘人物佢嘅参与系一个特色嚟， 系系系， 系啦， 都好近啊！其實你兩個開 唔使客氣喎，唔啱咪唔啱咯，好死嘅啫。 橫掂好耐都唔會再見到。 哇！ 好大力咧！ 呢下我企 Candy 嗰邊啊！ 唔係，可能其實係你哋兩個見唔到我啫。 但你好近嘅。 係啊，因為阿瓊講咗嗰個係炸嗰、那個 炸 beat 啦，係啊， 炸 beat 電吉他炸 炸 啦。啊，係你講咗有一個 point 係即係喺英國嗰陣時想做，係啊。咁其實我其中一個 point 想講嘅就係因為嗰陣時細個喺英國讀書，即係都有去啲好多嗰啲 techno 嗰啲 club 咁樣啦。 英國好多類型 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因為可能上一隻歌《如詩》都有一種即係英式摇滚少少，其实系我觉得是北欧 post rock 嘅少少咯，好少即其实真系嚟嗰啲系仲有好多马子嘅事啊。 但我想问佢哋嗰一种，即系啱啱你讲，譬如英式嗰啲咁样啦，即系文字上就会讲到，但系其实喺你作啊或者你谂嘅时候，佢哋系咪有一种声力场嘅声，定系点样样？ 我觉得系嗰啲，我好中意嗰啲迷幻电吉他声嘅。 啊， 咁嗰啲好似普遍系歐洲或者英國佢哋即係一啲 band 嘅時候，佢哋用嘅一啲 effect 會多啲嗰種嘅味道 係。 咁、所以其實今次咧都好想係即係 keep 住我中意嘅迷幻，即係好長 delay effect 嘅吉他聲咁樣，我係好情有獨鍾呢啲聲嘅，係啊。咁所以就然後我成日都睇即係外國有啲片咧。佢哋好中意啲電子 beat 啦，好簡單嘅、就喺個炸，即真係炸嘅，即係坐電子炸 con 咁樣，好正咁樣。跟住就諗咗，而家不如試下咯，都冇乜框架咁樣。咁所以就就同阿卡哇亞馬神咧，咁佢咧其實真係特登叫我落 credit 嘅時候落呢個名嘅， 係 因為佢覺得。真係好得意咁樣咯，因為佢係傻嘅，咁我係好 OK， 我同佢合作係好得意嘅，因為佢我哋冇計任何嘢，即係就咁兩個坐埋，會咁樣嚼炸香嘅，然後係啊，然後即係我亂咁彈咗，喂 OK 頭先錄咗啦，咁樣即係咁樣，真係好。 好隨性咁樣嘅一件事咁樣，咁啊玩咗出嚟。咁我哋就其實大家個目的都係想玩，因為 demo 嘅時候，可能我遲啲可以鋪翻出嚟嘅，因為其實啲聲同埋啲效聲效電吉他聲其實而家出街聽到係好類近，即係其實用翻曬。然後學生再加多好多佢嘅 effects 落去，咁就令到件事再整齊一啲，同埋個畫面大啲。咁同埋我覺得都好想試嗰種舊式 feel 嘅 vibe， 即係我有少少好懷念以前喺英國讀書時間，所以我一聽其實我依個聲對於我嚟講其實好熟悉，因為喺倫敦讀書，我入嗰啲嗰十 point 十。年前十零年前啦，佢就系依个声咁样， 即系嗰啲 club 度啊，佢哋玩嗰啲就 系 呢啲啊， 系啊，即系好多好多只歌都系用呢一只声咁样，系啊系啊咁咯。即系如果太空有一间 dance club 咁样，可能就会系播呢只歌咁样咯，系啊，同埋见到好多，即系可能个太空人见到哇，啲人类嚟晒太空嘅做咩事啊咁啊，做乜啲人类嚟呢度 clubbing 啊咁啊， 地球住唔到人啊， 上 晒 太 空 clubbing 咁样。咁就会有呢个歌咁样， 但系你唱嘅时候，你幻想紧个画面系咩咧？ 哦，唱嗰阵时咧就我同阿卡哇亚马山就即系想系有一种其实冇乜情绪嘅感觉嘅想，同埋系当系讲咗一样嘢出嚟。咁啊，头先我准备第二个 point 想大家留意嘅就系、是。咁只歌有一段系即系口噏噏咁样嘅段落啦，然后咧即系 second verse 嗰时候边都有啲口噏噏嘅声嘅，其实我喺后边系吟紧诗嘅，即系喺个底嗰度，你会听到啲嗰啲声啦，即系咿哟嘅声，咁我就其实好细细声摆咗喺只歌入边，即系又想扮嗰种新聞報導員嗰個聲啊！ 咁你吟緊嗰一個詩係， 哦， 是就係 呢一首 即係歌名砌埋， 係啊，歌名砌埋嗰段詩啊， 絲面目心， 塵 埃心， 係啊，係啊，但我係會咁樣，即係咁樣，然後喺後邊咁樣。 可知今天偉偉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为论连篇多要面无事我想我情愿继续惹祸如画作去伪放让众人看清楚无谓字句闲话是个水完全没理错对，还风烟眼看坏曲真理，固执傲气不是教人本傲气穿，亦就千种借口用一种罪念遮掩。可知今天委委。有着同一角色，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惜，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自欠？麻木了，不问了，让世人。全没理错过。 就千种借口，用一种嘴脸遮 剛才我同 Candy 就讲到呢个如斯面目尘埃渗呢一句嘅诗句啦，咁其实都系影响咗呢一首歌。点解咁中意嘅系呢一句诗咧？ 咁因为面目喺即系佛学嚟讲，即系我都好皮毛嘅，就我都会睇下嘅有时。咁佢都系讲紧即系好有一种哦，我哋其实要即系好多嘅 meditation 之后，我哋其实想退翻我哋出生嘅时候嗰个本来嘅面目啊嘛，咁就其实最 calm and peace 嘅嗰个状态咯，系啊。 我想知道第一次知道或者睇到呢啲意思系咪都唔明？ 系啊，其实都唔明啊，因为我谂系即系要好耐嘅修行，咁但系我会觉得咦，好似呢几年即系觉得个世界，譬如喺有混沌嘅时刻嘅时候咧，咁好多时候你揾唔到个答案，点解咁会咁混沌咧？咁、但系其实系你自己个 mindset， 即系本来人如果唔系有一啲某一啲嘅自私嘅行为啊，或者执着嘅欲望啊，咁样即系呢啲嘢，其实系好多嘢都系可以系好和平噶、哦，咁样。 比如你系咪呢几年都系靠嗰啲嘢？在这个很混乱的世界当中， 那些东西意思是佛那些 是佛那些， 你叫人家做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想到一个很高贵的字眼给他，就是佛教那些东西，佛教那些当中的一些精神是换取自己再少人斩你 家暴， 这个就是我本来的真面目，这个就是我本来的真面目，暴力使 的庐山真面目， 他现在很久了，在 Harry 面前他没得这样， 是 的，他试试这样 个气场唔同晒， 系咪啊？佢平时坐喺隔篱唔讲嘢噶嘛， 我俾人揭穿咗。 我今日呢度系揭穿自己真面目嘅日子， 冇错， 一啱道理。 你继续，你继续，嗰啲嘢点啊？ 因为都系即系嗰啲佛教嘅呢啲嘅精神，喺呢个比较混沌嘅情况底下，帮自己揾到内心嘅一啲嘅平静。 系啊，绝对啊，同埋我又好神奇，我冇特登去揾你睇噶，我好多即系所有呢啲都系。我突然间见到，都系帮自己平心同埋即系疗愈嘅过程咯，系、 因为面目呢一个其实佢本身应该系一个好 neutral 嘅字嚟嘅，即 系 形容紧你个对可能 facial expression 嗰啲、但 系 唔知点解咧，我一睇到面目呢个字咧，好自然就会 feel 因为面目可憎啦，憎灵啦，好自然跳咗去一啲好 negative 嘅谂法度。 但系有面目一身噶、系啊。 咦， 系喎，咁即系咩人睇到啲乜嘢啊？因为我真系谂到面目可憎。 系啊，我第一个系谂面目全非先嘅，但我跟住就面目一身都系，即系其实佢系一个 neutral， 系好得意咯，我觉得，即系冇佢冇意思，即系点讲冇褒贬嘅， 系啊， 呢一个字 都系人赋予咗俾佢嗰个走向， 我就觉得好有趣咯，即系同人性有啲挂钩，或者呢个咁样嘅第一眼嘅感觉，系 咁啊，跟住第三个系 啦、 啊， 第三个 point 我系想讲 M V 嘅， 系 M V 系一定要睇， 因为今次系都系用翻上一次嘅团队去做啦，咁、都系其实我哋得几个人咁样嘅，即系讲到好似好大咁成个团队 我睇咗个 making of， 佢哋两个揸住个头周围走嘅， 系啊，咁因为就呢、這个。concept 是导演就觉得、上一次是太空人是一个即是静了的街头、就周围观望啦。咁跟住就想啊，咁去到第二个空间的时候啲人返嚟啦。咁然后太空人望出去呢啲人是怎样样嘅呢咁、样。咁我想用呢个方法。嗰、那个头盔呢有啲人就以为是后期。 加落去嘛， 吊下加埋框落去， 唔系啊， 即系 making of 直接拎住行嘅咧， 喺度行街。 系我系觉得好玩，又系有啲有趣嘅发现嘅，因为咧我哋摆咗个 GoPro 喺个头盔入边，咁啊拎住个波咁样啦，咁咧其实个波个头盔咧离远望落，好似一个好大嘅眼球啊，即系咧细个做科学堂嘅前牛眼咧，我离远睇，哇！ 今次一个好巨大嘅牛眼喺度周围望咁样啦，咁我觉得好有趣啊。 系，因为我睇过 Making of 咧，我都觉得你哋两个好似抬住祖先定唔知边个俾佢睇，你睇下个世界而家搞成咁，即系有你明唔明？因为你个 Making of 有调又系咩人睇到咩嘢？又系咩人？ 你个调色又调到大啲鬼嘢，手喺度谂睇紧咩咧？到底咁？我想问你成个过程多唔多路人望你哋噶？ 多噶都，但系咧，因为冇人知 道，攞住啦，你又 feel 到有几多人望住你噶。 同埋，但系冇人知道嗰个系GoPro 嚟噶嘛，即系佢就觉得哇呢个人做咩咁样，同埋都唔系乱咁行啦，真系。其实我哋又即系我哋又去咗即系有啲庙啊，跟住教堂啊，跟住然后都去咗一啲比较中式嘅仪式啊，即系我哋想有啲。即係會覺得好多人去面對一啲混沌嘅事情啊，即係佢哋會有唔同嘅方法去舒緩啊，或者即可能有啲會信唔同嘅宗教啦，咁有啲就會即係可能去拜下神祖先啊、神仙啊，即係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多淨係香港先有嘅嘅嘢咯。咁我好想有一啲即係香港特色嘅嘢喺個。在個 MV 入面，因為真的是即行下銅鑼灣啊，行下旺角啊，咁我想好想好地嘅件事咁樣。 我好開心呢樣嘢咧，就是、我哋兩個都算係估中啦，係咪啊？ 都算係啊，都算係啦，唔敢講啊，唔敢講話估中嘅。 開心下啦，好唔好啊？ 直情係好好啊，你哋咁。 但係我哋同一時間，我哋兩個都估緊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我哋係咪可以估得中你下一首歌嘅歌名？ 啲人已經估啦，係啊，啲人估係塵埃啦。係 啦，係咪我哋估唔估得中咧？ 咁易俾你估到咩？ 唔係啦，可能佢後面咧更説咁咯，可能係下一句用或者春字咁樣。 有人估岑。 系，系咯，甚都可能系嘅。 其实几 得意，都系嘅，都衬落去嗰、那个我觉得系讲紧呢个世代嘅一个状态咯，即 系 更加嗰个程度咁样系。 系， 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即系睇住个 MV 又好，或者戴住耳机，即系你听下个编曲啊，各样嘢。除咗歌词之外，呢一首歌大家好值得听，有呢首面目。 系， 系啦，有 Candy 酸嘅作品。今日多谢你， 多谢你哋 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家人，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个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你可蜗居于谁拼出的未来、oh, oh, 你拼出的未来、oh,沿路进退越难，随着那烟雨驱散，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世代，你可蜗居于谁？ 迎 Candy 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如诗》，一阵六点半之后回来继续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泰航空集团大规模裁员，行政总裁邓建荣话，集团每月净现金流出15亿至20亿港元，情况不能持续，因此要果断作调整。大部分受影响的员工会在今日获通知，在新措施下，集团的现金净流出可节省5亿港元。邓建荣又话，国泰港龙营运终止之后，日后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航空会申请港龙以往服务的航点，而集团对航空业和香港未来充满信心。国泰航空集团主席贺以礼表示，公司提出的补偿慷慨方案会视乎受影响员工的年资和薪金，以强积金就不会被对冲。目前公司飞行航点减少，但当需求恢复，公司有意恢复到原本的航点水平。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对国泰大规模裁员的决定表示失望，暂时未知有多少国泰机师受影响。协会今日会同管理层会面，争取公平待遇。协会又批评国泰至今冇就决定同工会正式会面，会尽快同国泰管理层会面，希望得出令各方感到公平的结果。劳工处亦都表示十分关注事件，提醒国泰必须就终止雇佣事宜同员工坦诚沟通，并作出妥善安排。劳工处又话，已经特别为国泰员工设立就业服务热线3428-2943，解答有关就业服务的查询，亦在13间就业中心设立专柜，优先为国泰员工提供登记同就业的服务。教育局自去年六月至今年八月，一共接获247宗针对教师的投诉，当中有教师被指在社交媒体发表仇恨言论和鼓吹暴力，使用偏颇或不恰当教材，或作出违法行为等。局长杨润雄说，当局正就投诉个案作整体分析和总结，稍后公布。杨润雄在立法会表示，就公开失德教师资料方面，由于有司法复核程序正在进行，他不便评论，但强调当局一直按法例和现行机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明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港安医院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噶。而家司徒拔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排到景贤里，而黄泥涌峡道嘅龙尾就排到过咗深水湾道八号噶。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联合道快线啦，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长一阵，不过车龙咧仲系相当之长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拣风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港安医院回旋处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一带仍然是挤塞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但系不解散呢个部分其实都好重要噶吧。就是为了延续 fans 那种情怀和记忆，同一时间亦都是方便日后真的可以搵食的。咁其实最出名单飞不解散，而且将呢个情怀维系得非常之好嘅咧，就系佢哋。佢哋叫做 S.H.E。零一年出道嘅呢个 S.H.E 三位女仔啦，咁其实而家讲到佢哋嘅状态，得飞不解散而发展得最好嘅，尤其是已经贵为华语歌天后嘅，一定系呢一位成员。冇错。都成日会在阿琼的 playlist 里听到的呢位，他是 Hebe 田福音最新专辑当中的呢首作品。 过几个人笃定的眼神，差点以为世界多天真，纠缠几回合，问自己要不要这么笨，屡次挥霍信任，但也让房间失温，才晓得心要直疼，忘却要是本能就好了。我执迷的渴求的爱绽放的诱惑，别熄灭了冷却了，是否我还不够虔诚，让一个糖果盒子打开以后，唯一一真相是你不属于我。从前笑别人，谢恩情未深，好成那样哪里有可能？绽放的烟火被熄灭了，冷却了，莫非梦的还不够虔诚，让一个人活着的是不自知的温柔。那糖果盒子打开以后，唯一真相是你不属于我。这讽刺的情书将我淹没的，窒息的好像这个世界多天真。 今年Hebe田福音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第五张个人专辑叫做无人知晓。而这首歌歌名叫做讽刺的情书。

声音，收音机啊收音机，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生真刚的皮，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声飘啊飘呀，放下他和影子飞呀飞电影，不分两双刷飘飘飞呀飞，一双双呀啊啊啊啊不分。 吴青峰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费洛蒙小姐》。是不是很害怕？为什么在这个 hashtag 底下你会听到吴青峰的声音呢？因为单飞不解散好像不是很适合用在苏打绿身上，因为人家真的没有解散的嘛。但是吴青峰现在的状态的而且是单飞的。其实他现在在台湾做一个十六叶啊，叶是树叶的叶的个人音乐会。咁同时推出的呢，亦都是有他个人的第二张的新的专辑。新专辑将会在11月13号正式发行，而专辑当中收录了16首的作品。而这16首的作品都是青峰之前用填词人或者作曲人的身份帮其他人作的一些作品。我对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非常之期待。之后有今日最后一位出场的女歌手，她叫做杨丞琳。你可能有些疑问的，但是实不相瞒，其实她都是女子团体 Fall in Love 出身，现在都应该是贵为天后了。 完美就是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她耳边说醒醒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未成却过分雕琢。 Lady 写隐形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选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呀加油，除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天下为公，同工不同酬。 中咧唔单止有杨丞琳嘅，仲有王心凌都喺度啊！两位教主合唱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女孩们》。